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01，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1年8月17号，星期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首先会关注重庆两位居民在外地核酸初筛阳性，在重庆复核为阴性。 湖南除张家界以外，其他都为低风险地区，部分景点恢复开放。 严禁划分重点班、实验班，北京双减方案正式出炉。 海淀16号晚上遭遇小尺度强对流超级单体，形成快难预报。 微信将支持刷手支付了吗？网友吵翻，这下要真的是剁手了。 阿富汗塔利班8月17号宣布大赦所有政府官员，并敦促其返回工作岗位。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郭工您好。 哎，曼宁、江宁，你们好。 我们请郭工啊，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这个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呢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风力比较小，空气湿度呢是明显没有昨天那么大了，气温下降速度相对要快一些，预计今天的最低气温呢是21度上下，晚上8-9点钟以后啊，天气就逐渐的凉快起来了，尤其是到明天早晨，这21-22度的气温呢，天气凉爽舒适，非常适宜出行。不过明天中午前后天气还是会变得比较闷热，因为明天午后的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从接近中午到傍晚气温相对比较高，是一天中最热的一个时间段，这段时间如果处于户外的话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明天傍晚以后受高空槽的影响呢，北京会出现雷雨，外出请携带雨具，注意防疫。明天这个雨呢总的来讲呢不是太大，但是出门带上雨具还是很有必要的。这是明天的一个情况。 那么公未来几天这个天气还会有明显的变化吗？ 那么明天是周三之后，周四到周日，也就是19到22号这个天气啊，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说一场中雨润京城，气温先抑后扬，早晚依旧凉爽。关于这个降雨啊，具体说呢，就是明天这个傍晚以后到夜间，是部分地区或者说是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那么19号周四的时候呢就有中雨了，就是说19号白天的雨量就会大一些了，能达到中雨，对这个出行不利，尤其是19号周四的这个晚高峰，会有明显的影响，到时候呢请大家关注临近预报，并根据这个情况呢防雨，还要注意这个交通情况，交通安全，是这样的，曼宁。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郭工。 好，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75到9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18:04，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首先来重点关注疫情方面。据国家卫健委网站消息，8月16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2例，其中本土病例6例，包括江苏3例、湖北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昨天上午，重庆市巴南区接山西省临汾市通报，称临汾市在常态化疫情监测当中发现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初筛阳性2人，都是巴南区莲花街道居民。两人在8月11号自驾离开重庆到河北邢台，8月14号自邢台自驾出发返回了重庆，途中在山西临汾进行了核酸采样，8月15号到达重庆市巴南区莲花街道居住地。 接报后，重庆市巴南区立即采取流行病学调查、人员排查管控、场所封控消毒等措施。区疾控中心和区人民医院对此二人进行双采双检复核，结果都为阴性。对其家人、居住环境等进行采样检测，结果都为阴性。 记者今天从郑州市了解到，8月16号0点到24点，郑州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郑州市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138例，无症状感染者一例。 为了有效提升青少年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郑州市计划于8月17号开始开展12到17周岁人群第一剂次接种，8月24号之前完成第一剂次接种，9月15号之前完成第二剂次接种。 记者从湖南省卫健委了解到，2021年8月16号0点到24点，湖南省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0例。目前除张家界有高风险地区3个、中风险地区11个以外，其他都为低风险地区。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凤凰古城核心景点已经恢复开放。 据介绍，湖南省对于已经恢复对外开放的部分景点，采取严格限流、错峰预约的方式安排游客入园。日接待量将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50%到75%。 那么，自2020年底首次在印度出现德尔塔病毒毒株以来，新冠变异的病毒德尔塔毒株以极快的速度席卷了印度，并且成为了当前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流行主要变异毒株。为何这个毒株能够实现如此快速的传播呢？ 美国休斯敦卫理公会医院的研究团队对于医院系统中几乎所有的新冠病例进行变异病毒测序和记录，发现从今年3月以来，大约有17%感染德尔塔毒株的病例发生在接种疫苗的人群当中。此外，德尔塔毒株突破感染的发生率几乎是其他所有变异毒株总和的3倍。 英国一项统计显示，英国今年4月12号到6月27号确诊感染的病例当中，有大约1.2%可能是重复感染。德尔塔毒株的重复感染风险是阿尔法毒株的1.46倍。此外，德尔塔毒株在接种和未接种过疫苗的个体当中传播率接近。 研究人员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普罗温斯顿的数据中也有类似的发现。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8月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举行某次大型集会后，该州新发现的469例感染病例中，有近3/4是接种过疫苗的人，而且已接种和未接种疫苗的人样本病毒载量都很高，在测序的133个样本当中，90%被鉴定为德尔塔毒株。 那么目前北京疫情防控形势持续趋稳向好，但是不少市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门口无人值守，没有扫码测温的措施，存在疫情防控的漏洞。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孟雨的报道。 市民李女士反映，自己去朝阳区严禁旅小区办事，发现疫情之下，小区门口没有测温、扫码等措施，和自己居住的小区相比，在疫情防控方面存在漏洞。 现在那小区里你门把手，什么车都可以进，随便出入，也没有测温，什么都没有。 自己家住的小区是比较严格的，我觉得挺诧异的。哎，我说现在这疫情期间现在都纳入首要任务了，我说这怎么这样啊？我你们这小区真是的。 李女士所反映的小区门口无人值守的情况属实吗？记者首先致电负责严禁旅小区的甜水园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小区门口由于人手不足，确实无人值守。 这边因为现在正在走程序，然后可能之后会要站岗，但是现在因为站岗的一些测温枪什么的可能都没有发，所以还没开始。那个小区刚刚就是之前是有物业的，现在他没有物业了，然后我们也得商量，然后看是让谁站，是居民还是什么。 无独有偶，家住昌平区荣泽家园的市民王女士也向新闻热线表示，自己居住的小区疫情防控管理工作也并不到位。 我们那小区有西门还有北门两个门，然后呢现在是因为疫情防控嘛，然后他把那个西门给关上了，就开一个北门，但是没有人管，根本就像那些送外卖的什么的全都是随便进出，就是摆一个样子，反而要给我们生活造成不便。 记者致电王女士所居住的荣泽家园小区的物业公司长城物业，工作人员表示会要求保安更加严格的执行测温扫码等防疫工作。 行，我这边跟他们保安说一下，有的时候居委会也会在，看情况，他们也不是天天在。 荣泽家园二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则表示， 健康宝的话，如果不是从外地回来的话，目前是不行。如果说他是从外地回来，看提着大皮箱、小皮箱啊，还有外卖都扫。北门每天都有导员值班啊。 目前本市疫情发展态势稳中向好，这离不开各级部门的共同努力。希望各方还要继续落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的四方责任，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对此， 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再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新闻发布会今天召开，北京将从校内校外双向发力，稳妥推进分步实施，确保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今年年底前有效减轻，两年内成效显著。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教育双减指的是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北京双减文件的核心是减负提质多措并举，校内校外同时发力。在校内服务提质增效方面，要确保学生在校内学会学足学好。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表示，其中要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切实提高作业质量和针对性， 统筹作业管理，控制作业总量，加强作业的设计和指导，系统设计符合学生年龄特点和学习规律，同时还体现素质教育导向，涵盖德智体美劳全面育人的基础性作业，鼓励布置分层、弹性、个性化的作业。 本市还将提高课后服务水平，包括提供菜单式课后服务项目和内容，供学生自愿选择，引入社会优质资源和优质师资参与课后服务，做强做优免费线上学习服务等。同时还要提高校内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深化高中招生考试方式改革，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规范教育教学秩序，小学一年级坚持零起点教学，学校呢不得组织任何形式的招生分班考试，严禁划分重点班实验班，进一步提升中考的命题质量，逐步提高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这种比例。 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方面，李毅表示，本市将严格审批准入，严格控制学科类培训时间，规范培训服务行为等， 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对现有的学科类培训机构要进行重新的审核登记，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有关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的节假日、休息日以及寒暑假组织学科类的培训，严禁呢超标超前的培训，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的这种培训，另外严禁提供境外的教育课程，严格落实中央有关要求，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 即将到来的新学期，学生和家长就会感受到双减带来的变化。其中李毅谈到， 比如课堂教学的模式将有一些新的变化，教学设计更加真实有效和有趣，还有呢课后三点半之后的活动将更加丰富，不但有素质教育类的课程，还有呢课堂延伸的辅导，一些初中学校还会开设晚自习，更多的学校的老师会跨校跨学区的流动，辐射优质的教育服务。 面对双减带来的变化，家长可能出现困惑和彷徨，李毅建议家长， 请家长能够跟孩子的任课老师、班主任加强联系，针对孩子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以及他的薄弱项和他的擅长项、优势项，跟老师一起商量如何扬长、如何避短，怎样帮助孩子提高在校内的课堂教学效率，如何帮助孩子提高作业的效率和质量。另外呢，如何用好课后三点半的这个资源，学校提供了菜单式的选择，那咱家孩子到底选哪些，怎样效率更高，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这种新的问题。 嗯，今天上午在双减新闻发布会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陆晓波介绍，本市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持续三个月到半年的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明天第一场专项招聘会将正式上线。 陆晓波说，通过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社保参保缴费人员数据摸底，机构人员 90% 以上是35岁及以下人员，而且 80% 以上为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 通过对相关岗位梳理发现，本市明确了教学教辅类、技术支持类、运营职能类、市场销售类四大类的岗位储备方向。目前市区两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有针对性储备上述岗位1.03万个。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当中，仅前程无忧一家就储备了上述岗位8万多个。 下一步，市人力社保局还将联合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优先筛选一批待遇高、福利好的优质岗位信息，促进供需有效对接。 发布会上，海淀区区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区教委主任王芳介绍，海淀区的校外培训规模居全市之首。下一步，海淀区还将持续开展执法检查，对违规办学的培训机构及时查处通报，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对培训机构的教师资格、培训内容、收费、合同、广告等全面加强管理。 针对培训机构面临的实际困难，海淀区将探索通过购买服务方式支持引导培训机构业务转型，使其成为补充校内课后服务、暑期托管服务的力量，促进校外培训机构成为校内教育的有效补充。海淀区还将收集岗位需求信息，开展面向教培机构从业人员的专场招聘，帮助其进行转岗分流。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副总裁李亮介绍，对于学生退费要求，新东方坚持无条件按比例退费承诺原则，对于报名后未开课学生的退费要求，无条件给予退费，对于已开课学生的退费要求，按照已完成课时扣除相应学费，其余全部无条件退费。 李亮表示，新东方将坚决杜绝超纲超强度培训，不断提升教育质量和服务水平，深入探索并推进素质教育领域创新发展，真正做好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 双减政策落地，对学生来说确实是享受到了减负的快乐。不过对于有些家长来说，减负政策并没有缓解他们的焦虑，相反他们的感觉压力更大。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自己孩子的优势如何产生，怎么能让孩子多得几分呢？面对中局的内卷化竞争，家长的焦虑应该怎么能够缓解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这并不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而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只是监管了校外培训机构而不去引导家长对校外培训的诉求的话，肯定会出现新的这个焦虑。产生校外培训需求的，以前大家可能更多的是指责校外培训机构制造焦虑营销，但实际上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主要的这种培训需求实际上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其实就是整体学校教育质量似乎满足了家长的教育需求，那实际上我们义务教育阶段还存在严重的不均衡这样的一些问题。因此如果你不提高学校教育质量，不能够满足学生的教育的需求，那家长显然就可能会选择校外培训机构去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其次就是总体看来，现在推进了这个双减，禁止校外培训机构在假期、双休日、寒暑假进行培训，但是这些学生去哪儿，现在没有一个替代措施。虽然教育部门也在提到要学校推进托管服务，还有社区开展托管服务，但托管服务的质量是不是能够得到家长的认可，现在其实是一个打上问题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果你说你不能够推出高质量的课后服务以及高质量的托管服务，很显然家长还是会充满焦虑感，尤其是在寒暑假，孩子的家里没地方可去，如果把孩子送到托管班，结果托管班他的质量不高，就是混日子，家长能让孩子就在这个托管班里面去耗费自己的时间吗？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一直推进减负，但其实一直忘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20年减负，为什么减负每一次减负都导致学生的负担沉重，就是因为高考制度、中考制度没有改革，我们还是用单一的分数选拔评价学生，由此把学生拉入一个跑道来进行比拼。这种情况之下，那家长肯定就希望自己的孩子提高分数，来提高竞争能力，进入更好的学校。而我国在具体办学过程中还存在把学校等级化的问题，比如说职业教育低人一等，没有把职业教育办成一个平等的类型教育，大学分为3、6、9等，没有去促进各类大学办出一流水平。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几乎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当前你要疏导家长的这个培训需求，除了监管校外培训机构之外，你必须提高义务教育质量，促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而这个问题也是十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第二，你必须要有替代性选择，就是要推出高质量的课后服务以及高质量的这种托管服务，而这又需要经费、师资、活动设计来加以保障。第三，更加关键的是要改革我国的中考高考制度，打破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为学生拓宽多元选择，而这个又是几十年来一直没有攻克的难题。因此现在这些问题是必须去认真去对待，如果不认真去对待，只有监管培训机构，那很显然还可能会导致更加的复杂的培训乱象，就是从公开的合法的培训转到地下，转到家庭，那样的监管会更加艰难。这实际上是我们推进双减必须防止的一个走向，简单来讲就是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有专家认为，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而这些更多依赖于家庭教育的培养，而不是学校教育。中国家长对于自身教育角色的认知的缺失和误解，逐渐推动了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对于孩子学业压力不断的加码。那么在双减背景下，家长应该如何转变自己的角色呢？继续来听一听熊秉琦的分析。 减轻学生的负担，必须要实实在在的推进制度改革，不打破伪分数论、伪升学论，你要求家长改变观念是根本不可能的。那如果要举国外的例子，很简单，像德国他就没有培训需求。那为什么？因为职业教育跟普通教育是完全平等的，社会不存在的认可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技能性人才和学术人才享受的待遇和他的地位完全平等。那如果我们做了这样，家长还会有焦虑吗？ 好，18:21，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要听到，海淀16号晚上遭遇小尺度强对流超级单体，形成快难预报。微信将支持刷手支付了吗？网友热议，这下真的要剁手了。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经典传承大成之作，传奇铸造全新传奇，皇冠陆放，劲奢动感，旗舰大七座 SUV， 成经典铸传奇，全国预售开启，详询经销店，一汽丰田。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助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助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招商银行小天才儿童手表礼包分期购活动来了，每月29.99可得小天才儿童手表及中国电信3年话费。活动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及各线下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作为一名80后共产党员，金本宇刚走出校园时，成为一名深入田间地头的大学生村官。如今的他，是一名为健康中国建设添砖加瓦的首都基层社会体育指导员。 我叫金本宇，是一名80后，200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名大学生村官到如今在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工作，我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对于共产党员这个身份呢，我觉得首先它是一种责任。共产党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么我们就应该本着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这个在上学的时候可能体会还不是很深，但是到了工作中就真的是能够有这样的感受。 金本宇2008年入党，毕业后当过大学生村官，如今他在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工作，负责全市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和交流展示系列活动。 面对社企指导员这个数量庞大而又相对分散的群体，如何把他们有效的组织和盘活起来，京本宇就需要创新工作的方式。 我们现在全市的社会体育人员就公益类的已经达到6.1万名，那怎么有效的去能把这些组织起来，我觉得是一个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近些年来啊，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手段吧，比如说我们把历年培训的这个群，后来我们就整理了一下，原来是工作的这一个群，整理完变成一个交流的群，通过这个群，指导员和我们有一个面对面的这样过程，然后我们呢有一些活动，有一些新的举措，也可以直接的能传达到指导员，可以说是对我们原来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工作方式的一种补充。现在我们是属于三方联动，我们在市区的联动的基础上增加了我们和指导员直接的这种互动。 在和全市各区社体指导员的日常交流过程当中，京本宇也总结出了自己的经验和心得。 我觉得首先还是一颗诚心吧，就是不能说是因为说我们是市级单位，我们在做这个工作中，我们就是要求别人去做什么。首先你要是摆着这种诚心和大家去交朋友，比如说我这个工作的要求下到了某某区，他可能说他有这样实际的困难，咱们呢共同来想办法来解决。第二个呢，就是要不偏不倚，就是你要公正，一视同仁对待大家。通过我们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呢，以前跟我们不是很熟悉的这个区，或者是以前交流比较少的区，慢慢的也都参与到咱们这活动中来。 与此同时，京本宇自己也是一名健身气功的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谈到习练健身气功的好处，他也是深有体会。 健身气功呢，它是一个适合就是全年龄段的人去习练的健身项目。在习练的过程中呢，你就会发现它对你身体的这个牵拉和你身体的一些机能的改善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特别像我们就是日常坐在电脑旁边一坐就可能就是一天，你坐一坐，或者是你跳出中间的一个动作来做，这样的话就会觉得哎呀，身体会放松很多。 近两年来，北京市级社体指导员交流展示系列比赛中技能教学所占的评分比重不断上升，目前已经和团队展示得分所占的比重相当，各占总成绩的 50%。 在京本宇看来，社体指导员队伍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正能量的群体，特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广大社体指导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是参加社区的站岗执勤，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推广居家健身的时候，他们积极的参与进来，自己就是录咱们在家健身的视频，一是展示更多的还有很多人是把他们日常来教学的内容在家里面重新再练一遍，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去习练。就是通过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发现这些人真的是特别的可爱，特别的热情也是特别的积极向上的。 推进全民健身，建设健康中国，离不开每一位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付出和努力。庆祝建党百年之际，京本宇作为一名有着1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也说出了对党和国家的祝福。 我是希望我们的党能够永葆青春和活力，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通过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国人呢更加的骄傲和自豪。就像咱们网上常说那句话，此生无悔入华夏。 以上节目由体育广播记者于伯川采制。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方面的其他消息。近日，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北京市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北京市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就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实施方案明确了主要目标，到2025年清理规范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取得明显成效，科学规范透明的价格形成机制基本建立，政府投入机制进一步健全，相关行业定价办法、成本监审办法、价格行为和服务规范全面覆盖，水电气暖等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高。 明确意见中取消的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环节收费项目及其他类似名目费用，没有合法有效政策依据的，自2021年3月1号起全部取消。 对规范政府定价及经营者收费等价格行为提出规范要求，对于政府定价管理的项目制定完善成本监审和定价办法， 对于实行市场调节的价格或收费，严格规范经营者收费行为，严禁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实施垄断行为， 落实国家意见要求，建立健全以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为核心的约束和激励相结合的定价机制，在严格成本监审的基础之上，合理的制定并动态调整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的价格。 再来关注，据北京海淀今天发布，昨晚21点左右，海淀区出现局地强降雨过程，汉河路铁路桥下短时严重积水，一辆小汽车经过这一路段时被困，两名驾车涉水被困人员经救援人员和群众救出后送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遇难。 一位住在附近的市民今天向记者透露，虽然这里是一个下凹式立交桥，但是前阵子的几场雨这里都没有什么积水。 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汉河路昨晚的积水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造成，一方面是昨晚的降雨太大太急，20分钟下了60毫米的降雨，另一个原因是汉河路铁道桥桥区受到了倒灌的牵连。 在这个桥附近，其他的桥区发生了严重积水，另外的桥区的积水排不出去，倒灌进了这个桥区，而导致了水面的迅速上涨。据了解，发生积水的桥区由于排水主管线饱和，导致积水迅速上涨，甚至连井盖都被倒灌的雨水顶起，积水排不出去，迅速流向了汉河路铁道桥，于是加剧了积水的发生。 汉河路铁路桥位于地铁6号线田村路站以北金梁广场的西北侧，是一处下凹式立交桥，桥体栏杆上挂有限高3.5米的指示标志。立交桥有4个桥洞，供机动车行驶的主路是双向6车道，中间由绿化带隔开。 家住铁路桥附近的市民张先生表示，绿化带上的栏杆有明显的积水痕迹，昨天淹水得有1米多深，但是主路的地势更低，昨天晚上雨大积水的时候，主路的水得有2米多深。在张先生的指引下，记者发现如果站在主路，淹水的痕迹足可以超过头顶。 北京头条记者在实地探访时碰到一位在汉河路铁道桥勘察的海淀区水务局工作人员，他表示，在昨晚汉河路铁路桥所在区域的雨墙非常大，离这个桥区900米处有一个雨量站，监测显示在昨晚9点开始降雨，10分钟后雨量38毫米，20分钟后60毫米，34分钟后达到90毫米。按我国气象的规定，24小时降雨量为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就可以称为暴雨。 该工作人员表示，汉河路铁路桥排水管线没有问题，降水时也没有被堵住，雨一停水位就下去了。 在今天上午，新闻广播记者川子也来到事发现场，我们来听一听他发回的报道。 8月16号晚9点左右，海淀区出现局地强降雨过程，汉河路铁路桥下短时严重积水，一辆小汽车经过这一路段时被困，车内两人经救援人员和群众救出后，由120及时送往医院救治。8月17号早晨，两名驾车涉水被困人员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遇难。据附近居民介绍，遇难二人为一对50-60岁的夫妻，当晚驾驶一辆沃尔沃小轿车经过此处。8月17号上午11点，记者来到位于海淀区田村地铁站北侧400米左右的事发地点，看到现场已经被清理干净，没有大量积水，也没有淤泥，只有地表一层水迹，不影响行人和车辆的通行。据正在桥下打扫卫生的海淀区环卫人员介绍，他今早5点前来上班的时候，现场已经清理完毕，积水都基本排空。另外，据住在附近御海园3里小区的居民牛女士介绍，16号晚附近出现暴雨，雨量极大，导致小区附近多棵大树被狂风骤雨连根拔起，也有多辆汽车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目前事故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那么如果遇到强降雨，驾驶人应当如何判断积水的深度？雨天行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来听北京人民警察学院柳石教授的解答。 出现积水的时候呢，要学会观察水面的深度。一般来说呢，我们通过3种方式，一个呢就是看水面有没有破浪。一般情况下，如果水面有浪，那说明呢水的深度不低于20公分，因为脚面深的水它是不会起浪的。第二呢，就是看这个参照物，我们相对来说在容易积水的一些路段呢，有关部门都设置了这个标尺，看一下那个标尺就能够知道积水有多深。另外呢，看一下通过水域的这些人员呀、车辆啊，也可以看到水深。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可以去亲自去测量一下，拿一些物品啊去探一下水深，这是看水深。另外一个 是要强调的，超过我们所驾驶车辆轮胎二分之一这个水深就不能够强行过水。因为过水的时候呢，不管你发动机熄火不熄火，它对车辆的机械部件都会有损伤，比如说对我们的三元催化器、对我们发动机的底盘、对我们车的刹车系统都是会有损害的。所以我们不建议过二分之一以上水深的这个积水区域，这样的话呢，除了对我们车辆有损害，对我们安全行车也是有相当大的危险的。如果说掌握不好通过这个积水驾驶的技术和方法，有可能呢就出现车内进水、发动机进水，造成车辆在水中熄火，从而呢会发生危险情况。一旦发动机进水，车在水中熄火，紧接着可能就是全车断电、门窗锁死。所以不建议过这么深的水，但是没办法，必须要过的时候，应当呢有以下注意的事项。第一，过深的积水的时候，我们驾驶员和车上所有人员应该解开安全带，以备不时之需。就是一旦车内进水，我们要弃车逃生的时候，有安全带捆绑着，可能呢遇到水以后打不开，会出现困难，甚至出现危险，要解开安全带。另外，要降下一扇车窗，给自己留出一个逃生的通道。这样的话呢，一旦车内进水、发动机熄火、车断电、门窗锁死的时候，我们可以迅速的弃车逃生。那么第二呢，就是过水的时候一定要采用快过沙子慢过水的这种方法。过水一定要慢，因为快了会把水掀起来，会让水位增高进入我们车的发动机电气设备。所以呢，过水的时候一定要慢。慢过水的方法就是采用最低档位，手动挡的车用一档，自动挡的车把它变成手自一体的档位，然后降到最低档位。那么还有一种自动挡的车，就是带那个 321L， 就这种档的，把它放到 L 档。这是过水的这个方法，要快过沙子慢过水。而且过完水以后一定要踩两脚刹车，检查一下刹车系统是不是工作有效，避免因为刹车不灵、刹车失灵而引发的事故。在我们过水的时候，千万千万大家不要加速猛冲，因为过去有人说过水的时候保持速度要快一些，说这样的话呢可以防止排气管进水。在这儿非常郑重的也是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排气管进水不会造成车辆发动机熄火。所以这一点呢，我们所有的驾驶员必须要掌握这些雨天行车的这些，特别是通过深积水区域，大家应当掌握安全驾车的一些方法和技巧。 嗯，气象专家张明英表示，在十六号晚，海淀区遭遇的是小尺度的强对流天气，叫做超级单体，也就是一块发展的特别旺盛的积雨云。它形成的时候带来大雨大风，灾害性天气特征特别明显。 造成昨天夜间天气的超级单体的形成和消失都很快，提前预报的时间只能以小时为单位，难以像普通天气预报一样以天为单位。提前一天两天预报超级单体，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技术手段，这样的预报基本上是做不出来的。 张明解释说，短时间内雨量特别大，就是雨强很强，容易出灾。单位时间的降雨量叫雨强，一般是以一个小时来计算。雨强大意味着短时间降下来很多雨水，人们在感觉上会认为雨特别大。 下面再来关注第十六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动员会，今天呢在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举行。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动员会上，代表团全体人员精神抖擞，气势昂扬，并集体起立高唱国歌。运动员和教练员代表发言，表达了全团将士奋勇争先、夺取胜利、为国争光的信心和决心。代表团田径竞速轮椅教练黄鹏告诉记者，五年的等待虽然克服了很多困难，但是士气高涨。 我们这次参加的运动员一共有十二名运动员，只有两名运动员是参加过上届的残奥会，他们的经验会更丰富一些。年轻的运动员有活力，竞技状态都非常好。 这次出征是乒乓球运动员毛经典第三次参加残奥会。 第一届拿到金牌不敢相信，第二届的时候就有一些比赛经验的积累了，这是我的第三届残奥会，追逐金牌的过程当中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快乐。 残奥会对他来说不仅仅是奖牌，也是全世界残疾人的盛会，是展示人类顽强拼搏、乐观进取精神的舞台。 你有见过这种胸椎截瘫的完全生活是不能自理的，但是我们队里有胸椎截瘫或者是说有这个脊椎截瘫，大家都是生活能非常好的自理的，包括他的机能的恢复也恢复得特别的棒，体育给了我们这些。 残疾人铁人三项在2016年残奥会被列为比赛项目，运动员王家超将成为我国参加这个项目比赛的第一人。 2018年从没有世界排名零，排到世界15名，我现在的一个世界排名是第3，东京残奥会资格排名是第4。非常希望我们中国残奥代表团的每一位成员收获满满，超越自己。 近日，家住昌平区龙华园东区的多位居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说，小区从去年开始老旧小区改造，但是改造之后，居民家里的窗户频繁发生漏雨的情况，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实习生张瑞甘泉的报道。 你看这雨哗哗的，这个没有窗户有什么区别呀？ 这是8月14号深夜，龙华园东区居民用手机记录下的家里漏雨的视频。记者在视频当中看到，当时雨水从窗户缝隙不断流入居民家中。居民告诉记者，这样的情况在小区内比较普遍。至于原因，居民称与正在进行的老旧小区改造有关。8月16号，记者在小区内探访时看到，目前小区除了一小部分楼体依然搭着脚手架，工人仍在施工外，其他大部分楼体外立面已经粉刷完成，居民家也更换了白色的窗户。24号楼的居民刘女士告诉记者，她家在这次改造中更换了窗户，也出现了漏雨的情况， 非常夸张。然后就整个阳台这一侧，然后我当时就已经是拿着我们家的水桶和那个塑料盆举着在那儿接水。 龙华园东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共31栋居民楼，1000多户居民。去年下半年开始，小区进行老旧小区改造，改造项目包括为居民家更换窗户、为楼顶重铺防水层等。记者在小区走访，至少30户居民向记者反映，改造后家中漏水的情况确实存在。他们质疑这次改造的施工工艺、材料质量存在问题。 它就是个质量问题。 这个小区的旧改有2个标段，其中20到24号楼是北京城建北方集团有限公司施工的第一标段，9到19号楼、25到31号楼是由北京城建8公司施工的第二标段。记者首先致电1标段北京城建北方集团有限公司龙华园东区项目部，对方表示， 目前我都没接到一个电话。 2标段北京城建8公司工作人员则承认，施工后居民家窗户确实有漏雨情况的发生。 那胶打完了，打完了就下雨，把那胶有的冲了。 8月16号，记者向属地龙泽园街道办事处反映问题。 昨天也挺重视的，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查看情况。对， 2个标段都有这个问题是吧？ 对。 他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 该补补，该修修呀。 而昌平区住建委老旧办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 从施工现场管理上确实也有欠缺，那一零跟我反映的情况，我们也会跟领导再反映一下。 近日北京降雨频繁，希望相关部门抓紧时间解决问题，对此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北京时间的18:43，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今天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3次审议，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特别是对应用程序，就是 APP 的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数据杀熟以及非法买卖、泄露个人信息等，做出有针对性规范。 草案三审稿进一步明确，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于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 依施法草案今天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草案拟明确医师在公共场合因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地方提出，为了鼓励医师参与公共场合的救治活动，应当对参与救治的医师予以免责。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与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明确医师在公共场合因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最近有媒体报道，微信支付正在内测一项名为刷掌支付的全新支付功能，用户可以在刷脸支付的设备上体验刷掌支付。今天中午，针对这一报道，微信方面回应称，刷掌支付仅为微信内部技术研究，未开启测试，目前也没有应用计划。 其实刷掌支付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在2019年12月26号，美国专利与商标局公布了亚马逊最新专利申请，一种非接触式扫描系统，可以通过扫描手掌特征包括掌纹和静脉来识别用户身份。专利申请材料介绍，将该扫描仪放置在给定位置的入口或出口处，扫描手掌就可以链接到顾客的信用卡或借记卡，挥一挥手就可以完成所有的交易。 报道称，这一技术的响应速度非常快，0.3秒内就可以验证客户，而普通的银行卡交易只需要3到4秒。且有报道称，这一系统的识别错误率在1/100000以内，而亚马逊工程师正在努力将其提高到1亿分之一以内。 电信与互联网分析师马继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支付手段会五花八门，但是能不能普及，主要是考虑到安全性以及稳定性。支付的未来趋势是从简单直接的生物支付进化到人机结合，既解决用户和密码结合的唯一性，也保持密码识别的可更换性，达到安全与便利的新平衡。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新华社报道，阿富汗塔利班8月17号宣布大赦所有政府官员，并敦促其返回工作岗位。 另据海外网援引法新社8月17号的报道说，阿富汗塔利班组织高层已经下令赦免政府军士兵、公务员在内的所有人，敦促他们重返工作岗位，对生活重拾信心。塔利班表示，阿富汗所有人都被赦免，应该满怀信心地开始日常生活。 那么阿富汗当地的民众目前状态如何？喀布尔机场的混乱情况又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宁夏大学中东问题专家李少先，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塔利班进了这个首都，还有欢迎的队伍呢，总体来讲，这个首都的市民还是接受塔利班进来的。最近十多天来呢，势如破竹啊，没有受到什么抵制啊，不仅是军队没怎么打，军阀武装没怎么打，老百姓没有抵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总体接受他的。为什么接受？大家要想一下，现在喀布尔还有咱们中国人在那个地方，他在那儿，他有阿富汗的雇员，这些阿富汗的雇员跟他讲啊，从八月十四号到十六号这3天时间里头，当地的老百姓他心情经过了一个忐忑不安、恐惧，然后逐渐到平静到期待。这么样一个心理路程，忐忑恐惧呢，他是担心这个塔利班打进来，他这是一场战争啊，生灵涂炭是不可避免。但是15号塔利班安民告示啊，不进城，塔利班都在城外把喀布尔围起来，人们的心情就稍微放松一点。那紧接着加尼跑了，塔利班又发告示说我们现在武装人员进城，但是进城呢是保护大家的啊，并不是说去打仗。那么人们的心情它又不一样了。那么到16号的时候，人们转为期待了。哎，我就很奇怪，我问他为什么抱有期待呢？他说普通老百姓对塔利班啊抱有两方面的期待，一个呢就是塔利班比较清廉，前政府那个腐败的一塌糊涂。那么第二一个期待什么呢？期待塔利班能给老百姓提供安全，就是治安，而不像那个之前那个政府无法无天，没有什么法律。所以他讲的这些还是很有道理。这个塔利班啊，你从他这几个月的这个行动来看，他的战略策略来看，他内外的这个言行来看，和20年前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令人刮目相看。20年前他确实进了城以后，他让妇女回家去，那不能工作，学校不能有女孩子。那么20年后的今天，他左道直处，包括坎大哈现在进了喀布尔，人们照常上班，商店都没有受到影响，也没有什么关门歇业，妇女在公司里上班的仍然照旧。正像他公告中说的，特别是进了喀布尔，进喀布尔的时候他有约法三章，军队内部发布红头文件， 不能私闯民宅，不能影响人家的经营啊，不能干扰大家的生活。他做的这些，这过去你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这么快就把全国拿下来了。 昨天就是美军在撤离的时候，可能已经向这个平民开枪了。他会把整个阿富汗拱手让给塔利班吗？会不会比如说发动空袭一类的这种行动呢？ 不会了，美国放弃了。美国现在派回军队去干嘛去了？去忙着撤侨去了。美国现在哪有心思去轰炸塔利班去呢？美国现在是巴不得求着塔利班说你不要干扰这个机场，让我仍然留在这喀布尔的这美国人啊、西方人啊能够安全的离开啊，他是求这个呢。这两天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在卡塔尔会见了塔利班的政治领导人巴拉达尔，昨天一整天美国阿富汗问题的特使哈利勒扎德一天都待在卡塔尔和塔利班的代表保持接触，为的就是一定敦促塔利班不能攻击喀布尔机场。喀布尔机场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因为要离开的人太多，光美国人和西方人就数以万计，而且美国人不断的用直升机把美国使馆的那些人员拉到机场来。那么与此同时，在这儿还留着很多西方的人，还有就是为美国人工作的那些阿富汗人，要拉走的上万人。机场它容量是有限的，所以他就命令停止了这个正常的商业航班。有的阿富汗人他也要往外跑啊，原来他本来买的机票你现在走不了了，那些人他就去堵这个美国撤侨的飞机。你看那个视频都出来了，那有的在起落架上扒住，结果飞机起飞以后啊从天上掉下来，死了好几个，现在可能七八个人了。再一个呢，由于机场跑道上出现混乱，美军开枪也打死了当地人。这个混乱是美国人自己狼狈这样的混乱，现在美国人哪有心思说再去轰炸塔利班去什么。拜登呢刚刚发表了讲话，说阿富汗政府自己不抵抗，那美国人怎么可能再去战斗去呢？那不可能的。美国大兵现在在阿富汗是撤人的，是败逃的，他不是说是去打仗的。今天在喀布尔机场的一幕啊，实际上又重演了1975年美国人在西贡机场的一幕。 那这个是不是也侧面反映了，就是说美国整个的这个这么多年的阿富汗战争，它其实就是失败的， 完全彻头彻尾的失败啊。不仅是彻头彻尾失败啊，美国从喀布尔机场这个大逃亡啊可以载入史册，这个对美国的国家形象和美国的国际信誉是一个双重的打击。从国家形象来讲，你近20年花费了2万亿美，其中很大一部分投在了培养一支阿富汗政府军上边。用拜登的话讲，这支政府军呢，在北约内部都算一支非常庞大的军队，30万人。这30万人连工资都是美国人给开的，全副美式装备，该给的都给，顷刻之间溃不成军，一场像样的战也没打。一个多月前刚刚从阿富汗撤离了2000多美军，一个多月后的今天不得不派6000美军去掩护美国人离开阿富汗，国家形象毁于一旦。那么从国家信誉上讲，拜登讲话中指责加尼逃跑，指责阿富汗政府军不作战，但实际上啊，加尼政府这么快的崩溃，关键是美国把他抛弃了，单方面和塔利班谈判来撤军，他并没有带着阿富汗政府，所以美国撤军之人那当然是塔利班向政府军进攻之时了。所以今天这样一个结局实际上早就预定了，过去人家都说美国人靠不住，那现在对于美国的盟国来讲，这不活生生的又一次教训吗？美国靠不住了，这国际信誉丢失殆尽。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我们来关注周一美联储官员和几大投行对缩减量化宽松做出评估。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黄汉。黄汉您好。 啊，主持人您好。 嗯，请给我们解读一下昨天的相关消息。 那好的，那周一呢，波士顿联储主席是意外的公开表示自己态度。鉴于这个最近的非农新增就业数据是连续2个月超过90万，包括失业率是下降到了5.4%，而且呢，通胀方面 CPI 和 PPI 的数据还是维持在高位，所以如果八月的这个就业报告再次是表现强劲的话，那它会在 九月份那支持宣布开始缩减购债规模，而且呢也是支持同步缩减国债和 MBS 的操作，那直到整个到明年中呢整个计划实施完成。但是对于加息这一方面他态度还是比较谨慎的因为目前美国经济还没有达到一个充分就业所以达不到一个加息标准。这个波士顿联储主席明年会成为一个有投票权的美联储政策委员所以他的态度还是比较关键的。除了他之外呢在上周明尼阿波利斯的主席也是在采访中表示那疫情爆发前的这个可能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所以目前美联储也不应该把这个作为成功就是后边加息的一个标准如果后续的就业数据还是持续强劲的话联储可以开始缩减资产购买的一个规模。明州的联储主席呢从2016年加入美联储以来呢一直是比较鸽派的一个官员在今年6月的投票当中呢他也是五名认为2023年底之前不应该加息的一个官员之一所以从上述这两个官员的态度转变可以看到那尽管目前加息的讨论还很远但是对于缩减量化宽松的进程呢现在已经逐步临近而且根据最新外媒的这个援引美联储官员的消息那如果经济持续复苏那美联储官员可能就会在未来的三个月内开始就缩减宽松货币政策的这个计划开始讨论。在市场的反应方面呢目前几家大的投行也是开始针对最新这些联储官员的表态对利率市场影响进行一个分析不过就像我昨天谈到目前市场还是处于犹豫期缺乏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信号所以这几家投行之间对于债券市场的短线走势还是存在分歧的。不过从我这个个人观点看呢从长期来看我是认为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会走高因为在下半年这个缩减宽松的一个讨论包括经济数据会反弹那还有这个美国的额外的财政刺激都有助于推高收益率那十年期的收益率呢这个国债收益率有可能会达到1.75%这附近但是从短期来看呢上行空间仍然有限另外鉴于现在这个期限的溢价是处于一个负数所以国债收益率短期也不会很快抬升所以从国债价格方面来说呢收益率不抬升的情况下国债价格也不太可能出现下跌并且在8月下旬呢会召开这个一年一度的全球央行会议而根据这个以往的走势来看呢十年期美债价格从历史上看会在这个会议前攀升所以在短期来看还是比较看涨美国债券的价格的主持人。 那么黄涵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牌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4803，欧元对人民币报7.6282，英镑对人民币报8.9442，加元对人民币报5.1386，澳元对人民币报4.7246。 好，感谢黄涵的点评，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75到9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曼宁、江宁，责任编辑杨红、曼宁、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 七夕情人节，用手镯圈住幸福，七彩云南翡翠。